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4，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咧，摄氏35度，相对湿度系5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林子欣你好啊， 你好。 嗱，林子欣，我哋又要倾倾咧一个都过去嗰段时间我哋成日触及嘅议题就系关于精神健康嘅问题啦。啊，寻日咧就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咧就开会啦。咁喺会后咧，其实政府佢哋嘅方面就话咧会有四个方向咧去完善成个机制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讲紧咧一啲嘅医管局会订立一啲临床指引同守则啦，为病人处方咧较新同埋副作用比较少嘅口服药物啦，或者系注射嘅药物啦。咁另外咧，当局亦都会系增加个案经理嘅人手啦，同埋咧优化医管局同埋社署喺跟进方案上面嘅沟通啦，及时发现同埋召回咧一啲病情恶化或者系未有遵守释放条件嘅病人入院嘅。咁但系另外咧，仲有两者就可能会比较争议一啲。当中一个咧就系有条件释放令嘅適用範圍，因為根據尋日的討論咧，就是政府打算啊將一些自愿入院，但是咧就有刑事暴力傾向的人士就改為咧即係強制羈留，令到佢哋咧係可以適用於咧有條件釋放令嘅。嗱，其實而家呢個有條件釋放令咧，或者係即係英文簡稱叫做 CD 啦，係適用於咧一啲強制入院，亦都係有使用刑事暴力傾向嘅精神科病人嘅。咁佢哋其實係需要遵守一系列嘅條件啦，譬如喺指定嘅地方居住啦，甚至係要指定嘅時間即係翻去啊等等。咁但係而家政府嘅諗法就係將佢擴展到去自愿入院嘅人士。咁呢一个呢都会係引起咗啲嘅讨论嘅。特别就係有啲嘅人就关注到会唔会因此而减弱咗一啲人士自愿入院嘅动力呢，林志恩。 係呀，咁你头先提到呢关于嗰个有条件释放范围，我都留意到即係陈燕平所讲啦，就係呢一两日呢其实社会上面呢都提出咗啲问题啦，就係话新嘅措施呢会唔会令到本身一啲肯自愿咧求医嘅病人却步啦，呢个系第一点啦。咁第二点咧，亦都系要等当局再交代咧，就系确实嗰个影响嘅范围啊，即系话呢一个嘅新嘅措施咧，其实会影响几多病人咧？因为呢度咧，李夏欣副局长都提到啊，佢亦都考虑到咧有条件释放咧系要居住于系即系指明嘅地方啦，喺门诊复诊啦，同埋要系服处方药物嘅。咁其实咧有条件释放嘅人士咧，佢嘅自由咧，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咁所以咧，就算系即系完善咗呢个机制之后都好啦。究竟佢系适用喺边一啲人嘅身上咧？佢亦都会考虑到咧，系咪应该即系只系将呢一个嘅新嘅适用范围咧，系去部分嘅自愿入院者吓，而唔系咧将所有嘅全数嘅自愿入院者咧都纳入新机制入边嘅。 但系今次咧，亦都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嘅。咁啊，佢哋就打算咧为各个个案咧设一个自动复核期，系由一个跨专业小组咧，最长就每隔两年去审视病人嘅情况嘅。其实咧喺而家咧嗰个有条件释放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你要复核咧，就系要去一个委员会嗰度咧做复核嘅。咁过往亦都有一啲嘅报道啦，你去委员会去到复核嘅时候咧，个程序都系比较艰辛同埋比较繁琐嘅。咁究竟而家呢一个嘅叫做自动复核期咧，同埋由一个跨专业小组去做咧，同而家做开嘅复核嘅方法会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呢、這个我谂都系另外一个会令人关注嘅地方咯。 系啊，你头先提到咧，而家嗰个审裁处嘅一个复核机制咧，其实我哋所讲咧，即系有条件释放咧，就唔似即系强制入院咁样啦，即系每年有一个嘅复核嘅，亦都冇一个所谓叫限期嘅。咁即系有条件释放咧，就只可以系病人即系自己去自行申请去做复核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数字啦吓，即系医管局亦都有提供一啲相关数据啦，就去到今年四月一号咧，就一共有1311个病人咧系属于呢一个有条件释放啦，即系头先阿陈燕萍讲嘅 CD 嘅 case 啦。咁入边咧有655个人咧系持嗰、那个有条件释放令咧，就至少五年嘅。305人咧就至少10年嘅，咁其实年期都系比较长啦。咁而至于咧嗰啲个案嘅即系所谓复核嘅成功率嚟讲咧，就今年七月咧嘅过去五年咧，审裁处咧就接获咗78宗啦，持呢一啲嘅即系叫做有条件释放令咧嘅申请咧就转为无条件释放。咁78宗入边咧有16宗系获批嘅，咁而唔获批嘅咧就主要因为咧即系延续咧释放令咧能够令到病人咧系获释。切嘅治療嘅，咁所以睇翻咧，即系醫管局嗰個數據顯示咧，其實過去五年咧，上訴獲批撤銷嘅即係有條件釋放嘅病人入邊咧，其實平均都已經接受咗7.5年嘅 CD 啦，咁最長咧就13年，最短就3年嘅。 所以呢啲数字咧，会唔会更加令到某一啲嘅人士系却步咧？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点睇？琴日啊，系呢个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开会嘅时候，佢哋所讲嘅种种嘅措施咧，其实除咗头先我哋所讲嘅有条件释放令嘅适用范围而扩大之外咧，仲包括咗咧就系会检讨咧用药嘅问题嘅。咁你又点睇？可以打嚟18723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就请嚟咧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咧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嘅讲座教授陈友海。陈友海教授你好， 好，大家好， 系陈友海教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咧？其实寻日嗰个嘅讨论咧，特别就系有条件令嘅适用范围扩大咧，呢、這个本身系唔系委员会嘅成员之前都有提出嘅一啲意见嚟噶？ 是的，这个呢其实是这个2017年那个全港的精神健康那个调查那个报告呢就已经提出了是即是要有一个的即是检视返这个有条件的即是出院啦那个的安排的这样。咁所以呢就是其实本身呢已经是即是预咗是即是会有一个的 review 啦这样。咁就所以尋日嘅討論咧，即係其實都係即係原先計劃咗嘅嚇，咁、咁就咁即係頭先都講咗，即係討論嗰個方向啦，就係話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其實最主要呢個係即係嘗試減低一啲風險咁。我諗喺呢度可能即係講翻強調翻少少，就係話咧，即係呢個我哋而家講緊係一個喺精神科服務裏邊一個好少數嘅病人。佢係因為個疾病嘅緣故咧，係個疾病咧係令到佢冇咗一個能力咧，係去判斷到或者去有個病識咁，知道自己嘅情況同埋判斷到去即係求醫咁樣嘅行為。咁而咧，同時咧，佢係即係喺佢病嘅時候咧，佢係個病啊，係令到佢係構成有一啲嘅暴力嘅風險。咁即係主要呢一個有條件嘅出院咧，係針對呢啲情況。咁其實嗰個精神科疾病咧，有一啲特別嘅地方，就係咧有一啲嘅疾病咧，佢喺復發嘅時候咧，嗰啲病徵出嚟咧，就可以令到一啲有風險、暴力風險嘅行為咧出現。 但是如果是个病情控制得好，例如即系主要控制病情是一啲嘅持续嘅药物嘅时候咧，咁而病人又即系有足够即系服用嗰啲药物，或者接受一啲注射咁嚟到去即系预防个复发咧，其实可以大大减低复发嘅风险。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呢个系一个最直接嗰个嘅 scenario 咧，我哋睇到点解。病人其實好翻嘅時候，佢冇咗嗰啲病徵，佢冇嗰個風險，所以佢可以係社區。但係咧，係有部分嘅病人咧，即係佢嗰個病係個本身咧係有一個復發嘅傾向。如果冇咗嗰個持續性治療咧，就好容易復發咁樣嚇。 係不過啊，陳友海喺度都想即係問一問啦，就係、是、因為有條件釋放咧，究竟係咪應該擴闊咧？以往社會都有討論過嘅，咁但係另外亦都有啲意見咧，如果再夾埋而家嗰個複核成功數字咧，似乎就都唔系咁高，咁所以导致到有一啲人就认为咧，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令啲自愿入院嘅人都有机会要遵守呢、這个有条件释放咧，又反而更加窒碍咗佢哋去求医添，或者系窒碍咗佢哋愿意去自愿入院先。唔单止系对于嗰个病人唔愿意啦，可能佢嘅家人都未必会愿意嘅。点睇咧？ 是的，即是其实呢我们现在讲的刚才，所以为什么我详细解释那个情况，就是说有这些少数的病人在他病的情况出现这个风险，而这个即是有条件的出院，我想我们不是几適當用釋放，因為呢個好似係一個變咗好似個監獄嘅系統咁，而係即係病人接受治療出院之後有條件出院嘅安排啦。咁呢個係適當一啲嚇。咁就我而家係講緊即係一個好少數嘅病人啦。咁但係咧，你話喂，為咗我哋要去減低呢個少數嘅病人嘅風險，我哋去做咗一個嘅一個嘅法律上嘅一個 allowance， 咁而令到整體上咧有一個 perception， 精神科嘅治療就好似一啲即係監管性，即係回信，咁就呢個就唔值得，同埋唔應該嘅，即係社會上唔應該有呢一個嘅誤解啊！咁我哋記得咧，嗱呢樣事成個事嘅大前提就係鑽石山嘅慘劇。咁就係因為點解會咁嘅咧？有啲病人即係又睇緊醫生啦嚇，即係咁，但係佢個病都即係有機會。嗱，我哋而家唔知道詳情啦，但係即係我哋話係真係有一啲情況，病人睇緊醫生，但係佢可能食藥食得唔足嘅時候咧，就復發咗嘅時候咧，咁真係有少部分病人咧係可能有啲暴力傾向。我哋社會上面點樣去係咪已經做得最好咧？去即係減低呢個風險，即係嗰、那個。應該是這樣，咁當然就是話，如果我哋睇另外一個角度啦，咁如果我收緊一啲、睇緊一啲嘅時候，減低一啲風險嘅時候，就會唔會即係令到即係其他嘅病人都覺得死啦？我任何一個有精神問題嘅病人求醫咧，結果都會係即係要即係係有一啲好似強制性嘅要求咁樣啦。咁我諗我哋就真係要有一個平衡咧，就唔好話即係一面倒咁樣去睇呢個問題。絕大部分嘅病人咧，其實咧就唔係適用呢個情況。咁就而家我哋問嘅就係、是、咧，就係、是、適用呢個情況嘅病人係咪已經 cover 得到嘅？即係頭先即係講到話有千幾個，呢、這個係即係用咗咁耐啦，即係到而家仲喺個制度裏面千幾個，呢、這個數字算唔算多咧？我諗呢個係要。即係平衡啦，即係喺醫管局，即係佢係咪啊？即係總每年照顧，或者咁多年照顧過，我諗係數十萬計嘅病人之中，只有一千幾人用咗呢一個，即係呢個有條件嘅呢個嘅出院喎嚇。咁樣咁反而我哋要問啦，到底我哋係咪用得夠咧？去即係用到呢樣，呢個係一個制度令到我哋減低風險，係咪用得夠咧？抑或係用得太多咧？太濫咧？咁樣嚇。咁呢個咧，即係嗰個嘅判斷同埋角度咧，其實最終都係一個平衡嚟嘅。 嗯， 咁就嚇，咁變咗即係我哋要係咁樣去睇啦。 嗯，陳教授都想同你傾一傾嗰個複核機制嘅。咁因為咧，而家即係醫管局嗰、那個即係局長個副局長嘅建議咧，就係即係醫管局咧就會用一個跨專業嘅個案會議機制咧，去每隔唔多於兩年去審視嗰啲 CD 嘅 case 嘅。咁其實而家我都知道啦，即係本身咧就有個精神健康複核審裁處係做呢啲咁嘅複核個案。其實新個機制咧同原有嘅機制，你認為最大嘅分別係喺邊度咧？ 其實呢新提嗰個機制呢係好類似原有嘅機制嘅。我哋就即係講清楚啲啦，就係話而家嗰個 提出的就是说那个法律上那个即是有条件出院的法律上面没有硬性要求这个复核的机制。咁但係喺實際嗰個運作上面呢，其實相信醫管局裏面大部分都有咁，因為有一啲風險再更低啲嘅病人都會有一個咁樣嘅自動複核嘅機制㗎。咁、啊、就咁變咗呢，即係呢一個呢，即係變咗就係話個分別就係喺實際嗰個運作其實已經做緊㗎，不過喺法律嘅條文呢就冇寫出嚟，咁所以呢就令到人有一個嘅即係感覺就係好似話，即、就、係、是、好似永不超生咁樣喺嗰個 system 裏面。即實際上，我估計啊，嗰個情況咧，其實醫管局係人手極度之有限、極度之不足，而一個有條件嘅出院咧，係需要大量嘅，比起一個無條件出院，需要多好多嘅跟進工作同埋之後嗰個嘅處理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反而擔心咧，就係因為人力嘅問題咧。其實呢就即係醫生啊或者各方都盡量唔願意係將一啲即係有potential風險嘅人士呢擺喺呢個即係有條件出院呢個情況之下。我覺得即係有呢個風險啦，我哋唔知道實際具體嘅情況。即係就係返返個問題，一千人係咪就係得咁多呢？我哋即係咁多年睇過嘅幾十萬個嘅即係病人啊，即係得一千人到係喺呢種情況。頭先我講啦，即係話喺少數嘅病人個病復發嘅時候係有一個即係暴力嘅風險咁樣。咁即係呢個我估需要係真係要去其實係要去喺臨床上面多啲嘅去有系統嘅觀察記錄啊。咁呢個就需要。即係日後真係做落去嘅時候咧，佢其實即係其中一個提議就係、是，即係再有系統一啲啊，根據乜嘢嚟到做嗰個決定咧？嗰個風險評估考慮啲咩因素咧？ 嗱，陳康教授，唔好意思，我想搞翻清楚咧，即係如果按照你頭先嘅講法咧，而家醫管局下低去做一個複核，令到佢可以即係免除呢個有條件出院啦。其實已經係做緊㗎啦，佢就同精神健康審裁處嗰一個嘅複核機制其實係並行嘅，係咪啊？ 是啦，其实并行的。嗱，正嗰个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咧，审裁处嘅嗰个系另外一层嘅一种嘅监察或者系一个嘅系统。咁嗱，医管局里面嗰、那个即系跨专业小组就系治疗嗰个小组，照顾病嗰个小组。 阿陈康教授，唔好意思，时间所限咧，因为就嚟五点半新闻，或者我哋睇下五点半之后咧，你会唔会有机会同我哋再倾多一阵啊？一八七二三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高等法院今日颁布书面裁决，拒绝批出禁制令。法官陈建强话：法庭需要在社会上互相抗衡的利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应用香港国安法的时候寻求与本地法律衔接、兼容和互补，考虑到禁制令会对无辜的第三方造成影响，法庭需要深思熟虑。法庭不信纳禁制令会有真正的功用。法官又说，认同在考虑禁制令申请的时候需要顾及言论自由的权利，尤其批出禁制令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但是若非禁制令所列的行为已经是可惩处的刑事行为，以及执行禁制令会与刑事法律互有冲突，法庭就会裁定即使禁制令会产生寒蝉效应，但是基于国家安全的根本重要性，仍然应该批出禁制令。港铁火炭站 B 出口外面发生野猪伤人事件，一男一女被咬伤，两个人都受轻伤，已经送院治理。警方说，上午十一点几接报，一只野猪分别咬伤男事主只手和女事主的臀部之后逃去，渔护处派员到场跟进。 日本防卫省发布2023年度防卫白皮书，提到中国正是急速强化军事力量，对国际秩序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又谴责中俄轰炸机和舰艇在日本周边的联合行动。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毛宁话：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肆意抹黑中方正常的国防发展建设和海空军事活动，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制造地区局势紧张。他话中方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和有关国家开展联合巡航等军事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又说，日方近年不断增加防卫预算，修改防卫政策，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已经引发外界强烈担忧。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极端酷热，海有涌浪，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西风，渐转吹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二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啦。较早时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那段呢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去黄竹坑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门牌102号对开。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暂时不能够通车的。揸车朋友如果塞紧车的就请保持耐心忍让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应该是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泳池，九龙公园径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都稍为多车，龙尾近中港城。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是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推行福建计划之下，香港的长者在当地生活的情况，立法会议员狄志远， 生活是改善是理想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提出没有医疗保障。 立法会议员李世荣 都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和内地的相关部门去接洽，让香港人拎着医疗券都可以在内地使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大家对于咧，寻日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开完会之后啊，其中一个咧，政府打算所采取嘅建议就系扩大有条件释放，又或者叫有条件出院啊嘅适用范围，到一啲咧系自愿入院，但系佢有暴力倾刑事暴力倾向或者系行为嘅病患。咁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请翻咧就系、是。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讲座教授咧，陈友海。陈友海教授你好， 你好。 嗱，嗱，头先咧你都讲咗，即系呢个有条件出院咧嘅大原则啦。咁但系咧都想即系倾翻一样嘢啦，因为有呢啲意见咧就认为，如果你摆喺医管局嗰个跨专业小组去到做咧，佢哋咧可能会比较系即系。保守嘅，系就倾向咧系唔设令，所以咧就建议咧可能系交翻一个独立专业人士组成嘅审裁处去到定期审视咧，由家属同埋病人都可以参与咧，反而系可能比较好啲。你自己又点睇呢啲嘅睇法咧？ 好啊，嗱，其实即系喺嗰个而家嘅机制里边咧，都有一个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呢个机制嘅。咁呢个系即系我理解咧，都系已经有上述嗰啲因素，即系唔系净系嗰个治疗嘅小组噶啦，吓系即系有其他嘅即系社会嘅人士去参与啦。咁就我觉得咧，家属同埋病人可以参与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咧，始终咧，我哋讲到就系话，即系呢个其实系治疗嘅一部分，我哋唔系即系唔系监狱处啊，即系唔系系去咩咁，所以咧，即系话其实最重要系大家都尽量系要去明白，点解系有呢一个需要吓，同埋即系点样咁样嘅做法咧，其实最后咧，即系嗰个嘅嗰个嘅目的啊。系即系都系要去减低风险咧，都系即系最终系为咗病人着想嘅。咁就我估咧，即系噶，阔系有好处嘅。咁咧嗱，寻日亦都即系倾到咧，就其实系即系嗰个嘅支援啊，对于病人同埋家人嘅支援咧，即系喺有条件出院啦，同埋系喺。即係另外有一啲，即係亦都有人士係提出過話，會唔會自殺嘅風險啊？咁嗰啲咧，即係似乎而家我哋暫時就覺得，即係未必係即係去適合去 cover， 但係佢哋個 need 都係有咁，即係亦都係提到咧，整體上病人同埋家人嗰個需要係好大。咁亦都咧，醫護咧喺去 support 病人家人裏邊咧。需要的時間和資源人力呢都一定要是即一併考慮在內、我們即變了呢即都是即大家的重點呢不應該只是去看這個方案而是看那個執行、亦都是記得回呢我們鑽石山這個慘劇呢不是因為沒有做到即一些的老師長話係有個病人係有條件嗰個嘅出院之下都發生咁嘅情況嚇，咁其實係個執行上嘅問題，個資源上嘅問題。 好，好，林志恩 係教授，其實你頭先咧都提到一個 point， 我都想跟進咧，就係、是、關於你講到咧，即係 CD 呢一個嘅機制，其實千幾個個案嚟講，算唔算係用得夠啦？咁而家即係局方就建議去擴大適用範圍，當然佢潛在好處就係、是、其實你可以釋放翻一啲入院嘅資源出嚟啦。咁但係同時咧，其實社區嘅支援咧，即係如你所講，又會增加咗。咁簡單嚟講，就係一加一減之下咧，其實我哋手頭上咧，會唔會都有啲數據係知道，其實即係所需上面嘅人手嚟講，或者資源上邊係加減個情況係點樣？ 冇啊！嗱，呢個正正係我尋日開會咧，即係我都要求即係醫管局咧，即係做一啲仔細啲嘅，即係量化少少嘅分析。即係好啦，你擴大，咁你有冇一個估計擴大咗之後會多咗幾多人咧？咁或者你估計唔同嘅情景啦，多咗100個又點？即係每年嚇多咗200個又點嚇咁樣？咁擴闊咗，亦都係即係加強咗嗰個 review 嘅機制之後，會唔會真係多啲人就係可以係？即係review 之後就脱離咗呢個 status 咁樣咧，咁樣 咁即係呢個成壇嘢咧，都係需要量化一啲估計。我亦都提到咧，即係呢啲嘅每一個 case 要去做，你要去 properly 做咧，係需要人力嘅 resource， 你都要計到出嚟。咁即係向即係再向為即係HA 或者即係衛生署咧，係即係要求嗰個人力咧，你變咗即係有一個大家清清楚楚啦嘛，嗰度個人力爭幾多啊，要點樣先做得好嗰樣嘢？所以係個 implementation 係關鍵，同埋個 resource 係關鍵。 好快地或者想问埋一个用药嘅问题啦。咁啊，其中一个建议咧就系订立临床指引，为病人处方咧较新同埋副作用较少嘅药物啦。咁我呢度其实亦都想问啊，即系你认为呢一个会唔会系减少咗某啲精神病嘅患者佢哋对于服药嘅抗拒呢？因为有啲嘅患者佢哋以前话点解佢唔想食药咧，就系、是、觉得个副作用好大，佢哋冇精神去应付到佢哋日常嘅工作啊或者系生活。咁呢个会唔会有所改善或者有所帮助咧？同埋第二样就系、是、譬如嗰、个入边亦都有讲到啦，系咪用一个打针嘅方式咧，去避免病人冇按时服药嘅情况啦？咁但系咁样又会唔会造成一个后果，就系佢哋可能系唔愿意翻去复诊咧？ 好啊，咁呢个问题是复杂嘅，同埋佢有几样嘢咧环环紧扣嘅吓。咁我逐样讲吓。咁首先咧，抗精神嘅药物咧，其实所謂新的藥物都差不多20年了，都不是新的了。就副作用呢，其實呢是不同的藥物，新又好舊藥好，其實都是會有不同的副作用的。所需要的呢，就是其實呢是醫生和病人合作地呢，是悉心地去調校那些藥物。即是治療的藥物 有很多種的，很多 option 的，同埋個份量也有很多是可以調校，但是要時間咯，即是病人有些什麼不舒服要講得到給醫生聽，醫生要有足夠的密度可以覆診個病人，他知道加了減了藥之後所出現的情況、所以又是回到人力資源的問題那裡。所以呢跟住呢重要一樣呢，就是打針。打針的呢，講到新的藥呢，是有一些比較新的，近幾年有的一些的針藥、其實個藥就本身呢，就是剛才我講都已經是十幾廿年都是新一代的藥啦。但是打針呢是到近呢幾年才有，而因為它那個發展那個針藥呢不是很容易的事呢，針藥是比較貴的。是相當貴，咁針藥咧，我相信呢一個咧係一個只話，即係如果用藥有一個限制，可能係新嘅針藥係有一個限制。咁呢度真係要 review 一下啦，因為咧喺長期服用藥物咧，唔好講話即係精神科病人有時唔係好覺得自己有需要嚇，就算係一啲身體嘅疾病，糖尿病啊咁樣咧，其實都係食得不足嘅。病人有意無意咧都會係食少咗啊，唔記得咗啊，或者亂咗啲藥物咁樣嚇，咁。所以咧，針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一個月有啲而家三個月打一次咧，咁你就唔需要日日記住去食，同埋打咗之後就好肯定，即係嗰個藥力咧係可以達到咗啊，可以保護到個病人，即係令到佢減低復發嗰個風險。咁所以針藥係有一個好處，咁就咁變咗咧，即係針藥嗰個 option 如果係可以唔需要太考慮價錢啊。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醫生都可以用咧，同病人用咧，咁呢個會係一個好處。咁啊，病人好多時候，我哋嘅病人咧係有一個誤解咧，諗住用到針一定反映我病情嚴重啊。咁實際上唔係嘅，呢個針係一種持續性嘅預防性、預防復發嘅一個嘅即係方法咁解嚇。咁呢個亦都係需要溝通同埋教育啦，令到病人睇到針只係一種好有效嘅。即係去，即係得到個藥物嘅方法嚟嘅啫，唔係一定係一件差嘅事嚟嘅咁樣。 係好，多謝曬你，陳友海教授，傾到呢一度，唔該曬。陳友海教授咧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啦。咁頭先咧就涵蓋咗有關於有條件釋放，即係或者叫有條件出院啦，即係 CD 咧呢個問題啦，以及係用藥嘅問題嘅。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非常之简单的字，英文怎么读，就是 NOTHING， 完全没事，完全没事，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Nothing。很多香港人呢，我们将它读成是 nothing fing 用咗 F 音嚟读，但系其实佢系一个 th 音，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再温习一下。拉完之后，好快地将条脷尖放喺门牙嘅下方。Nuff， 好细声嘅。Nuff， nuff，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nothing。条脷尖轻微出咗少少嚟嘅。Nothing。俾个例子，大家练埋 it 就系 it's nothing， 冇事冇事。It's nothing， it's nothing。咁前面 ITS 當然係 S 音個位咧 ，it's nothing 就去翻 T 音啦。好，希望解答到問呢個問題嘅聽眾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林志恩，我哋頭先講到咧，就係有條件釋放啊，或者陳友海教授佢就中意用有條件出院嚇 CD 咧呢個嘅機制嘅。咁究竟如果將佢擴大咗之後，我哋點樣令到呢個機制都係用得其所，而唔會成為咗一個求診嘅疾谷嘅障礙咧嚇？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嚟傾傾。電話旁邊咧，我哋不如都請嚟一位嘅法律嘅專家啦。咁佢就係。是港大法律学系的助理教授，也是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的副总监张天木。张天木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想请教就是现在如果将个有条件释放令去扩阔了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证实到我们是必须要这样去做嘅咧，去证实到原来咁样去个扩阔系对于整个处理精神病患系有一个好处嘅咧，应该用咩去衡量咧？ 這个就其实系非常之难去衡量嘅啦。其实如果而家系我哋将佢扩阔到去呢个自愿嘅病人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其实即系有三个唔同方面嘅问题啦。咁包括譬如头先可能都已经提过，就系话会即系令到即系可能本身系想求医嘅人咧，就一系就担心会标签化，或者担心咧之后一啲受到嘅一啲即系会强制啊资啲啊，呢啲后果咧，咁就可能就唔会去即系去求诊啦，唔会去求医啊。咁而我哋去考虑呢一个 effect 嘅时候，考虑呢个效果嘅时候咧，都要考虑翻原本咧去扩大嗰个原因，点解我哋需要扩大去呢个自愿入院嘅病人嘅？咁去睇翻咧，其实因为而家咧而家嗰个制度底下咧，系已经有一个方法咧，系可以将自愿入院嘅病人咧，系将佢转成为一个强制入院嘅病人嗰个 status 嘅。咁佢点样去转咧？就系将佢如果嗰个自愿入院嗰个病人咧，佢自己嗌要走嘅话咧，咁佢就要即系通知个医生啦。咁个医生就有七日时间去决定咧，去睇去。睇下呢個病人需唔需要轉做強制留院嗰個狀態，咁佢強制如果嗰個時候決定咗將佢轉強制留院狀態咧，咁同樣咧嗰個人雖然係自愿入院嘅咧，咁佢最後咧亦都係可以 CD 嘅，即係將嗰個病人去有條件釋放嘅。咁但係咁而家咧，咁、那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佢咧就唔需要，即係我理解政府嗰個建議咧，就係、是、唔需要嗰、那個自愿入院嘅病人咧，佢話嗌走嘅情況底下咧，只要佢係有滿足到佢而家 CD 嘅一啲criteria 一啲條件咧，咁例如係佢有呢、這個暴力嘅傾向啦，或者係有呢、這個。 病史啦，咁咧佢都可以咧就係、是、因為淨係憑呢樣嘢咧就可以轉咗佢由自愿病人就轉做強制嗰個狀態。咁如果我哋咁樣去增加咗，即係擴大咗呢個範圍咧，咁我哋可以係即係所謂可以包含咗啲咩人咧咁樣？咁其實就要睇翻嗰一類人係邊一類人啦。譬如話，如果我哋擔心嗰類係啊，其實佢可能冇乜病識感嘅，佢唔知道自己有病，佢唔係好想食藥，佢唔想繼續睇醫生，咁嗰一類咧就正正係譬如可能佢自愿入院咗之後咧，佢就會嗌走啦，佢就覺得我唔想再留喺度，我唔想再接受治療啦。咁呢類人咧，其實而家已經喺個 current 嗰個制度咧就已經包含咗。咁所以其實我哋擴大咗，我哋包含咗啲咩人咧？就係、是、包含咗嗰啲其實佢就一路都係聽住醫生講嘅，醫生叫佢食藥佢就食藥，醫生話未走得佢就未走得。咁呢一類人，我哋如果將佢擴大咗呢個範圍，其實係咪真係會揾到一啲所謂我哋有擔心嘅嗰啲人咧？咁樣咁而咧，我哋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冇唔係冇 cost 嘅喎。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就好似頭先講，就會令到其他人咧就可能係唔係咁願意去，即係有病徵或者有病嘅時候咧，都唔願意去求診。咁喺即係咁樣睇嘅時候咧，個 cost 其實咧就好大。但係咧，我哋其實真正攞到嘅 benefit， 我哋真正攞到嘅效益咧，就亦都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呢個位置我就覺得係即係會帶嚟一啲困難咁樣。 張教授，你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都有將即係外國嘅情況同香港比較啦。咁你又提到一點咧，就話外國有觸發咧採用 CD 嘅一啲具體條件咧，譬如病人超過一定嘅時間冇食藥，而且傷害其他人咧，就會先至會觸發呢個 CD 嘅機制嘅。咁你亦都認為咧，而家特區政府嘅方案咧係比較籠統啦。可唔可以講下咧，我哋而家即係政府提出嚟嘅方案咧，同其他外國嘅情況嚟講，個最大分別喺邊度咧？ 而家嗰個方案咧，我嘅理解咧，因為我哋而家冇引入其他社區治療令嘅方案，所以其實咧都係保持翻而家現有嗰個 CD 制度，只係咧佢係想擴大，即係有可能會係俾呢啲 criteria 去審核到嘅人。係加大咗啫，但其實個 criteria 本身咧係冇改變。咁所以咧，其實咧呢、這個就即係喺譬如喺外國嗰度咧，咁就頭先嗰個就即係唔係 exact， 即係佢係要有，即係佢有一堆嘅條件，其中咧包括咧佢係曾經試過唔食藥，咁佢唔食藥咧係導致咧佢喺某一個時間點入邊咧係試過要重新再強制入院過啦，或者係傷害過其他人啦，即係佢有啲好具體嘅條件先會入到。咁就算譬如我哋比較熟悉嘅英國。佢都係其實佢啲條件，即係佢需要嗰啲 criteria 都係比較似嗰個強制入院嗰個，就起碼需要就係對他人咧係構成危險嘅。咁但係其實大家見到我哋而家 CD 嗰個 criteria 其實咧係比呢樣嘢更鬆嘅，因為佢而家講緊咧只係你需要係有呢個病史或者係有呢個傾向就已經足夠，即係意思係話我根本就唔需要證明或者唔需要有任何證據呢個人咧係會對其他人咧係會造成傷害嘅，我只要咧喺佢個歷史入邊。仲要係呢個唔係一個佢係病史啫，即係意思係佢唔需要有案底啦。咁同埋咧，好多時咧，即係喺現實嗰個執行中咧，就係、是、一啲冇乜去研究或者佢冇乜去調查，究竟佢其他人講嘅呢啲所謂發生過嘅暴力事件咧，係咪真係有發生過嘅？咁所以譬如有時咧，甚至乎匿名啊，或者係其他唔係好搞得清楚，究竟當時係邊個講呢件事發生嘅某一啲事情咧，一入咗個佢嘅病歷，一入咗佢嘅排版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可以做一個 CD 嘅一個原因一個 basis， 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其實就會比我見過嘅外國嘅任何一個地方都係更加寬鬆啦。 另外嘅一個問題就係咧，而家嗰個相關嘅覆核機制啊，喺而家政府嘅說法就係話咧，會係用一個醫管局嘅跨專業小組啦，可以去做呢個嘅自動覆核啦。每個小組咧最長就係每隔兩年咧去審視病人嘅情況。咁剛才我哋同阿陳友海教授傾咧，佢就話其實而家呢個機制都係已經存在嘅啦。咁而如果你是要去到呢即呢个复核审裁处嗰度呢嗰度亦都係包含咗喺医生同埋社工界别以外嘅其他人嘅。其实你认为即係而家喺呢个审视有条件释放嘅机制上面如果加入咗一个自动嘅审视机制係唔係比起而家要病人去到上诉复核係比较理想嘅做法呢咁同埋就係而家喺个审裁处入面嘅做法有冇任何地方你是觉得值得要去检讨的呢？ 咁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如果你话本身咧，系因为本身咧，而家咧系冇一个自动复核嘅机制嘅。虽然咧，阿滕教授绝对系正确，就系话呢个精神健康复核审裁处咧，系有一个有呢个审裁处存在，而咧系 CD 嘅人咧系可以咧系去申请。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做一啲研究就指出咧，其实大部分嘅人咧系唔知道有呢个审裁处存在。咁所以如果冇一个自动去转介嘅一个机制咧，系大部好多人咧都系唔会知道有呢样嘢存在。咁就唔會可以受益，即係有呢、這個tribunal 就唔會去受益到，即係佢哋就唔會受益。咁如果譬如話好似強制入院，即係佢要留院嗰種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反而係嗰個法律上咧係有一個自動嘅轉介嘅機制嘅。咁佢譬如住咗第一年之後咧，佢又會轉介去嗰個 tribunal。咁過咗之後咧，就差唔多大概每兩年度咧，佢就會轉介醫院就會轉介一次。咁所以就算咧嗰啲人係唔知道有呢個審裁處咧，佢都係可以。又可以有呢個複核，咁佢都可以去到出席啊，佢都可以去到參與啊，佢可以甚至乎佢如果有一咁樣嘅 means， 佢可以揾一啲法律代表啊，咁有呢個方法。而家咧提出嗰個自動複核嗰個機制咧，雖然係叫自動複核，但係咧就唔牽涉嗰個審裁處嘅，佢只係好似你頭先話齋咧，就係、是、醫院內部嘅一個即係跨專業嘅一個團隊去做。咁但係咧呢啲跨專業團隊咧，同嗰個審裁處有兩個即係大嘅分別啦。一個分別咧就係、是、佢就係頭。好似頭先提過，就係佢冇，通常咧佢都係包係嗰個病人佢自己嘅本身有嘅 care team， 即係就唔會包括獨立嘅人士啦。咁同埋咧佢就係佢就唔會即係而家嗰種咧，一般咧就唔會有病人啊家屬參與啦。就譬如如果佢真係有錢請律師或者有 means 請律師，就唔會可以參與啊。咁同埋咧佢即係嗰個嗰啲醫生，即係嗰個醫護團隊咧，佢好多時咧佢因為佢原本已經有一個 view 去睇開呢個病人，佢原本已經知道佢。希望呢個病人嗰、那個即係知道佢個狀態係點，覺得佢狀態係點，咁所以咧，其實對於佢繼唔繼續咧，其實可能係會有一個 bias， 就係覺得哦，可能就應該繼續，因為我一路都係覺得佢應該繼續噶嘛，咁樣，咁就唔係一種好似 fresh eyes 咁樣重新去審視呢件事咁樣。 嗯，好系、嗯，好嗱，或者咁啊，张天木有机会咧，再同你探讨过呢一个问题啊、嗯。多谢晒你，张天木咧系港大法律学系嘅助理教授嘅，因为跟住咧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南区浅水湾道近浅水湾泳滩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主要咧就系去赤柱方向稍为多车。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慢线嘅坏车都已经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骏发花园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不过咧就已经开放翻部分行车线，龙尾系去到登打士街。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Yeah. 上嚟到晚上嘅6:40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啦。如果关于咧系寻日啊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咧出到嚟嘅讨论啦，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当中主要咧最重要就系牵涉到一点啦，就话政府打算咧系将咧一啲嘅自愿入院嘅人士，但系如果佢系有暴力倾向咧，都改为咧系强制羁留，令到佢咧可以适用于有条件释放咧呢一个嘅机制嘅。啊，咁啊，头先我哋都讨论咗啦，即系呢一个机制咧两方面嘅意见同睇法啦。我谂林志恩其实头先如果根据翻即系六点之前张天木啊，即系港大法律系嘅张天木教授咧，佢嘅说法就系、是、如果你而家系设有一个由医管局佢哋嘅跨专业小组而去做嘅自动复核期咧，佢最关注就系究竟入边啊会唔会好似而家审裁处咁样咧，能够有医护以外嘅专业人士参与，系吸纳到唔同嘅睇法咧吓。 咁、就住呢一点咧，其实除咗法律界人士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病人家属都提过意见嘅，就有人提一个自动复核机制啦。因为佢提到咧，就系因为如果由而家由医护人员去做一个复核嘅话咧。其實可能咧，因為個醫護人手好緊張啊，咁所以如果醫管局要係每兩年咧覆核個案咧，究竟佢係咪可以落實到咧？咁有一啲嘅病人家屬都有呢個擔心嘅，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家屬就建議啦，係咪可以咧將有限度釋放令咧設一個嘅限期？屆滿咗個限期咧就自動取消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角度嘅建議啦。咁另一個咧，我哋一陣都可以傾下嘅咧，就係即係一講到 CD 呢個機制咧，其實一定就牽涉一啲社區上面支援嘅。咁呢個李肯副局长都提到啦，就系话喺社区上面咧，我哋点样去提升为病人啦，同埋最紧要啦，即系照顾者提供嘅支援咧，呢个都系另一个需要倾嘅方向嚟嘅。 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咧，发表呢个意见同睇法噶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个嘅病人互助组织啦，就系、是、康和互助社联会嘅主任啊，周长顺同我哋倾倾噶。周长顺你好。 系主持好，听众好。 系嗱，先讲讲啦，就系、是、你哋初步嘅回应。对于有条件释放令咧，打算系扩阔应用范畴，你哋点睇咧？ 咁我哋琴晚系咪啊？ 系寻晚吓。 系寻晚都有听到即系副局佢嘅记会啦。咁听到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佢话会系自愿入院，同埋咧就系、是、会系嗰啲有暴力。刑事暴力傾向啦，咁其實刑事暴力咧都好，即係好，大家都好了解啦。可能佢係有案底啊，或者有真係有暴力行為啊，喺政府度有記錄啊。咁但係傾向呢樣嘢咧，就我哋覺得好主觀啊。係啦，咁點為止有暴力傾向咧？係啦，係家人講佢個病人有呢個傾向就係啦，定係真係點樣去證實佢有呢個傾向咧？你係咯。另外就是刑事暴力，就是要看是究竟哪样刑事先是计呢，是的，就是哪个暴力先是计呢。另外就是如果他十年前真的有过这个刑事暴力的记录的话，又即是当不当是呢？ 咁呢啲地方都可能需要澄清啦。咁但係对于佢哋打算为每个个案都设一个自动复核期，并且係由一个跨专业小组呢最长每隔两年就去审视病人嘅情况。你哋觉得呢个会唔会比起而家嘅做法係进步咗呢？ 我哋都觉得係比依家嗰个係有进步嘅。即係依家嗰個係即係要等病人去主動申請覆核啊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係、是、可能一個無限期，唔知等到幾時先可以取消個 CD 零嘅，係啦。咁頭先都聽到啦，有你哋有訪問張天木教授啦。咁我哋都好同意啊，就係、是如果兩年檢討一次，對於千幾個個案嘅話，會唔會加重咗醫生啊，或者即係嗰個？複核團隊的人手一個負擔呢，咁我哋都好同意，會唔會係即係變上一個有一個期限？如果係過咗期限，如果冇需要覺得個病人冇需要延長咧，咁就取消，咁啊對個病人會公平啲咯。 其实头先啊，陈友海教授咧，佢都讲过嘅，就系而家医管局下低嘅呢个复核嘅机制咧，同审裁处嗰个机制咧，根本上就系两者存在嘅。或者你哋接触咗咁多个案咧，可唔可以讲讲两者个分别会系喺边一度咧？由个病人角度去睇，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重複多次？ 嗱，因為頭先阿陳有海咧，佢就話啦，而家喺醫管局下低佢哋嘅複核嘅呢個方法咧，同審裁處複核嘅方法咧，其實都係兩者並存嘅啫。咁但係你哋可唔可以即係由病人嘅角度去講講，而家呢兩種複核嘅做法有啲乜嘢嘅唔同，或者有啲咩分別啊？ 依一個複核咧，就係病人佢被 CD 啦，CD 完之後要一年後先可以申請個複核嘅。如果申請一年後申請個複核，進行咗一定嘅程序之後，然之後見複核嘅委員會覺得係唔合適，即係唔俾佢取消 CD 嘅話咧，咁要等多一年先可以再申請嘅，所以來回咧差唔多成三年嘅時間先可以複核一次。咁依家新嘅措施咧，就真係可以即係兩年有一個由醫管局佢哋主動去做複核咯。 咁但係講到呢度呢，即係有一啲病人嘅家屬都擔心啦，其實本身醫護人員好多嘢做啦，佢哋究竟能唔能夠落實到可能係最少每兩年做到複核一次呢？你有咩睇法？ 我都好擔心呢樣嘢，係因為無論係佢要跨專業㗎嘛，即係可能唔止醫生，可能有護士，會唔會有即係法律嘅專家或者社工，咁其實呢幾方面嘅人手其實都係不足嘅，即係呢排咁樣講，所以我哋好擔心佢會加重緊即係佢哋嘅負擔咯。 咁另外啦，即係你本身都係個社工啦，其實我哋都想傾下咧，即係關於個社區支援方面嘅。咁因為其實咧，即係而家嘅 CD 嘅 case 都會由一個醫務社工同個案經理去做跟進啦。其實而家咧現有呢啲嘅 CD 嘅 case 咧，究竟佢嘅資源係足唔足夠啦？同埋我哋將來真係即係更加充分運用呢個機制之後咧，其實你認為有啲乜嘢人力資源上面嘅即係嘢係需要增加嘅？ 依一個案經理或者醫務社工咧，其實佢哋唔淨止跟 CD 噶嘛，其實除咗 CD 一啲嚴重精神病嘅病人，佢哋都會有即係個案跟進個案經理嘅跟進噶嘛。同埋依家講緊佢可能一個人即係負責緊40几至50几個病人，咁可能分配咧已經係差唔多一個月先見到個病人一次。係啊，咁其實係咪一個即係足夠？或者一個貼身的支援呢，如果一個病人他在即那一個月期間有什麼狀況的話，即是不是可以跟進到呢？還有即是不是可以讓他這個幫助是不是足夠令他有一個社會即融入的支援呢？ 呢啲你哋都係關注嘅，或者周常常都想問一下啦。你哋應該都接觸唔少咧，係有條件釋放嘅病友啦。咁其實而家佢哋都可以有一個嘅複核嘅。咁但係會唔會都可以講即係而家佢哋要去做有條件釋放嘅複核咧，個難度喺邊一度咧？除咗你頭先講過年期嘅問題，咁同埋就係而家佢亦都係可以由照顧病人嘅團隊去到核實咧，係咪仲需要有條件釋放噶嘛？咁想問即係根據你哋所理解啊，由照顧病人嘅團隊去核實咧，究竟嗰個成功可以解除到有條件釋放嘅比率咧係幾多咧？ 其實我哋依家有差唔多成10位嘅 CD 苦主啦，即係我哋有跟進開，咁其實都已經淨係知道有一個咧係成功即係取消咗 CD 嘅，咁佢已經係被 CD 咗10年先取消到，而嗰個程序咧都好困難嘅。第一個困難點咧就係佢一申請要複核咧，咁首先要醫生嘅出一份報告啦，又要社工出一份報告啦，跟住仲要去嗰個複核嘅委員會度做一個陳述啦，係啦，然之後重點咧就係其實病人都唔知咧個複核委員會其實佢哋係想要睇病人佢有啲咩準則啊或者要求啊，即係想個病人係做到點樣先可以取消咯？即係究竟係我要有一個穩定嘅工作啊，我要即係穩定咁食藥睇醫生啊，咁樣其實大家都唔知嘅。就算我好想取消 CD， 我好想揾個方向去即係努力，但係都即係唔知道個方向係點咯。 咁所以就住呢一点咧，其实而家有一啲持份者都话咧，其实扩阔咗嗰个有条件释放嘅机制，其实反而系会即系因小失大啦吓，即系可能会令到一啲有意求诊嘅病人系却步嘅。你自己点睇呢个问题？ 其實我哋都有一啲會員啦，就係佢可能有一個暴力嘅記錄啊，喺個佢嘅嗰個病歷度嘅，咁佢哋即係依家冇備 CD 啦，咁其實佢哋都會好擔心，如果未來佢自愿入院，我覺得我有情緒嘅需要，我想入院尋求協助治療嘅話，你會唔會因為我病歷有一個咁嘅刑事記錄？就會被 CD 咧，咁我覺得會即係增加佢一個壓力咯，或者會令佢哋卻步咯。 嗯，但係家屬上面咧，家屬有冇任何嘅反應咧嚇？ 我哋就主要做復原人士嘅，家屬嗰度就冇一個資料。 嗱，头先你都问到啦，就系如果佢哋系要复核嗰个有条件释放嗰度咧，个程序都相当之繁琐啦，咁同埋都要有好多嘢准备嘅。咁但系如果系由照顾病人嘅团队去到核实，佢仲系唔系需要有条件释放咧？你哋以往有冇一啲嘅经验或者系服务过个案？究竟呢类个成功率系有几大咧？即系唔系去审裁处，而系由个照顾团队去到核实翻。 之前就冇即系冇呢个经验，因为以前都净系由即系委员会去做复核啊嘛。 系，即系你哋接触嗰啲全部都系去翻审裁处嗰度去到复核嘅。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我哋所知，院方都冇好似冇主动去做一个检讨或者复核现在嘅一啲 CD 嘅病人咯。 是好，咁最后我想问问啦，即系其实如果当医管局医卫局或者佢哋系自己设一个嘅自动复核期，同埋系由医管局下低嘅跨专业小组咧去自动去审视嗰个病人嘅情况，你自己认为入边除咗系即系医管局入边嘅医护人员之外咧，仲有边啲人系需要加入去嗰个嘅小组入边咧？有冇需要咧？有冇需要加其他人入去咧？ 其实已经我谂病好多支援嘅，依家喺社区，即系包括个案经理啦，可能佢一个精神健康社区服务中心有社工跟进啦，系啦。咁呢啲人，我觉得都系即系平时会主要接触开佢，会唔会即系都可以加入埋呢个团队，有一个比较客观嘅意见俾到医管局咧？ 好啊，清晰，多谢晒你啊，周长顺，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周长顺咧系康和互助社联会主任嚟嘅，咁啊，跟住咧，我哋不如林志恩又请嚟另外一个服务精神病康复者嘅团体啦，就系利民会嘅总干事冯长添啊，冯长添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首先讲讲就系咧，如果将有条件释放嘅应用范围扩大到自愿入院，但系有暴力倾向或者有刑事暴力嘅纪录嘅人士咧，担唔担心会影响咗自愿入院人士嘅求诊意欲咧？ 嗱，呢个即时嘅反应咧，其实我哋都听咗好多噶啦，复原人士同埋一啲即系自助组织咧，佢哋最快嘅反应就会觉得系限制咗佢哋嘅。有啦，又有機會咧，係影響咗佢哋去求診求助嘅信心。咁呢個部分咧，我諗就如果真係要實踐呢一啲嘅政策咧，一定要做好即係彼此嘅溝通，同埋讓大家知道咧，其實嗰個政策嘅目的，同埋咧就係最終會影響到嘅。因為個政策目的本來係希望將更加多有需要嘅人納入一個治療同埋保護嘅範圍啊嘛，而佢哋喺嗰個。決定邊個應該去接受治療嘅過程咧，實在佢都有一個比較清楚嘅標準嘅。呢個我喺過往咧，同嗰啲即係資深醫生咧接觸咧，我睇到佢哋係相當審慎嘅。 因为而家即系其实医卫局嘅建议就系有一个嘅即系定期嘅复核机制啦。咁其实除此之外，你头先都提到即系都要同嗰个病人或佢家属做好沟通，避免嗰啲人讳疾忌医啦。其实我哋可以点样令到啲病人觉得佢哋即使系接受紧一个 C D 嘅机制都好，佢哋嘅权利同自由都系受到保障。 不過我諗要睇翻今次佢諮詢委員會建議嘅政策咧，佢唔係建議乜人都加入去噶嘛，佢係建議咧係有一啲叫暴力記錄，而佢認為係有需要就採取呢個措施佢先加。咁以往我見到即使冇呢一個咁嘅安排咧，其實嗰啲已經係強制入院嗰啲咧，佢用呢一個咁嘅措施咧，嗰啲資深醫生都相當審慎嘅，即係我嘅經驗知道。咁你話做咗之後佢整多幾個，好容易將呢病人咧加入去呢個咁嘅網咧。 好直接咁諗咧，就係佢越加得多咧，其實佢嗰個工作量越大。你睇睇而家嗰個精神科醫生同埋即係病人嗰個比例咧，你就諗唔到直接嘅理由相信咧，佢會濫用呢個機制，將好多嘅病人加入去，因為佢會加重咗自己嘅工作量。反而我會諗咧，如果真係咁樣做咗之後咧，其實政府或者醫管局咧，佢有冇辦法喺短時間之內俾到足夠嘅醫護人員咧，去增加嗰個服務，去配合呢個政策？ 咁樣按你嘅意見咧，係咪應該一日都未加到個醫護或者係社工嘅比例咧？係咪就唔應該去推行有條件釋放嘅範圍係擴展到去自愿入院人士咧？ 我唔係咁講，不過咧就係、是、如果要睇呢件事咧，我覺得我哋要睇翻嗰個政策嘅根本。 係 個政策嘅根本咧，有條件釋放本來就係為咗一方面保障嗰啲即係接受治療嘅人士啦，佢哋獲得比較理想嘅治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亦都俾佢哋有機會咧，係回到社區生活啊嘛。但喺回到社區生活嘅時候，亦都平衡社會大眾嗰個嘅利益，即係話佢哋個狀態咧係不至於唔穩定而影響到譬如佢傷害到自己或者傷害到別人啦。如果去到一個咁嘅水位咧，就係、是、其實大家要係去平衡啦，理解啲點咧，即係就算而家唔擴大咧。都做緊，不過就對於一啲強制嘅個案數咧，咁如果咧唔係淨係對啲強制嘅個案數，我相信咧就嘅醫護人員佢都會比較即係審慎去做呢件事。若果唔係咧，佢會將好多嘅工作量加咗喺自己身上啊嘛，好像頭先講咁。咁即係話咧，唔需要話係加咗好多人，咁你先去做，反而就係話點樣有秩序地咧，適當地做好嗰個需要嘅服務人士咧。呢、這個我諗就係考驗緊佢哋嗰個嘅平衡。 你其實提到呢一點啦，即係話即係一啲 CD 嘅個案，其實佢本身都係需要一啲社區上的支援。咁我睇到咧，即係副局長啊，李夏欣咧，其實佢提到咧，就係話有一點咧，就係關於即係點樣係加強嗰啲醫務社工嘅一啲教育同埋訓練啦，令到佢哋咧係容易啲識別到一啲復發嘅病徵同埋跟進個案方面嘅能力啦。咁另一點咧，就我哋同頭先嗰位社工傾過咧，就係、是、其實喺個社區做治療嘅時候咧，即係社區融入都係好重要嘅一個病人，喺呢兩點上面咧，你會唔會都有啲意見？ 第二點一定同意啦，融入社區係必須嘅。其實你用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就係、是、如果將嗰、那個範圍再擴大一啲，即係話咧，如果用咗 CD 之後，本來咧醫生唔放心俾佢翻去社區嘅一啲嘅病人啦，佢而家因為有條件釋放咧，讓佢係更加能夠容易。一旦出現一啲唔穩定嘅時候，召回佢咧，咁啊可能令到佢更加快可以翻到社區生活都唔定嘅。咁呢個對個病人咧重返社區可能係有好處嘅。不過當然就唔係就咁俾佢翻社區啊嘛，而係當佢翻到社區嘅時候係需要嗰啲社區服務嘅配套嘅。咁啊，好似頭先各位社工咁講啦嘛，我哋喺嗰個社區度係要俾嗰啲配套，又例如咧。以往都經常用嘅，即係 CD 嗰啲個案，好多入咗一啲中途宿舍嗰度啦，唔係純粹翻到屋企啦，而係有一組嘅工作人員咧照料住佢哋，亦都睇住佢哋定期服藥咁樣。咁樣能夠做到社區嘅配套咧，盡快俾佢哋翻去社區，呢件應該係一件好事。 好快地咁問啦，其實你覺得當政府去考慮係咪真係落實呢啲方案嘅時候，係咪應該都需要同你業界傾下先啦？ 咁啊，如果能夠同業界多啲傾咧，嗰、那個政策嘅細節咧，應該會更加有幫助嘅。咁不過我亦都明白咧，即係最近出現咗咁多嘅即係社區裏邊嘅情景啦嚇，呢啲情景咧都令到諮詢委員會佢都有啲心急嘅。心急就係要快啲有一啲嘅政策咧，係可以對症下藥，亦都保障翻公眾安全。咁你兩邊咁講咧，佢推出個政策，我覺得冇所謂。但係點樣可以配合翻服務咧？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林志恩。 上嚟到晚上嘅7:1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如果你亦都系继续咧，想就住精神健康嘅问题啊发表意见咧，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 嘅。啊，但系林子欣，我哋呢个时间咧，不如又关注一下喺西贡海域咧出现嗰条嘅鲸鱼啊。嗱，咁啊，前几日啦，系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咧，佢哋又影到一张相啦，就发觉佢嘅背鳍嗰个部分咧系有个伤痕嘅，即系受咗伤嘅，咁所以亦都令到大家关注啊，咁会唔会系因为佢嚟到香港，咁所以导致到一啲咁样嘅问题咧？咁因此亦都系相关嘅团体啦，亦都系呼吁啦，大家喂唔好再走去即系观鲸啦，咁样咁啊，以防咧佢冇一个宁静嘅环境，就唔能够好好地去养伤，咁因为佢都要养个伤咧，然之后先离开到噶嘛。睇到啦，就系、是。呢条嘅鲸鱼咧，亦都引起咗香港各界嘅高度关注啦。咁譬如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早两日啊，亦都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话见到鲸鱼嘅背鳍附近咧出现怀疑由螺旋桨造成嘅明显伤痕咧，就情况令人担忧。咁所以佢都系呼吁啦，如果大家系做水上活动嘅时候，发现条鲸鱼喺附近出没咧，就同佢保持距离，并且系减慢船速。亦都话咧，佢要求咗警方啦、渔护处同埋海事处咧，去加强宣传嘅工作啦，同埋咧系会派出水警船啦喺附近嘅海域巡逻嘅，咁啊希望即系尽量唔好干扰到条鲸鱼啦。咁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团体咧就话，你可唔可以设立一个即系临时嘅禁船区咧，唔俾啲船咧靠近，咁系咪可以保护到条鲸鱼咧？啊，渔护处寻日就出咗一个新闻稿，咁佢就话咧系知道有啲意见提出咧订立禁船区去保护鲸鱼，不过由于咧鲸鱼出没嘅地点同埋时间并唔固定啊，范围好广阔，需要咧系特别管理嘅水域咧，亦都需要按实际嘅情况随时改变啊。咁所以咧喺唔影响其他海上使用人士嘅情况之下，要去执行禁船区咧系并不可行。 嗯，系啊。咁头先啊，陈燕萍提到咧，即系我嘅社交媒体咧都好多人分享嗰张图啊，就系即系关于个鲸鱼个背部嘅伤口啦。咁不过咧，今日睇翻即系渔护处同一啲即系动保团体嗰个讲法咧，就系话其实个背部都系一个旧嘅伤口嚟嘅，已经愈合咗啦。咁但系当然啦，就即系观鲸即系亦都会影响到嗰个鲸鱼嗰个伤口嘅愈合啦，亦都有机会咧系制造一啲新嘅伤口嘅。咁亦都有一啲咧嘅即系专家咧就引述咗咧，其实一个国际上面嘅即系观鲸指引啊。咁个指引嘅内容咧就系话喺鲸鱼嘅100米范围入边咧，船只唔应该靠近啦，应该停船咧，兼且熄摩打，而且喺500米嘅范围入边咧，亦只能够有一只嘅船只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前几日嘅一啲相片咧，就即系都真系见到嗰个鲸鱼系俾唔少嘅船只围住啦，而且咧有一啲船家咧，佢哋嘅船咧本身唔系一啲叫专门系即系观鲸嘅船嚟，其实似系即系譬如有啲系快艇啊。咁快艇因为都嘈啦，又噪音啦，亦都会即系可能惊动到个鲸鱼嘅，因为鲸鱼本身是一个几敏感的生物，所以都呼吁大家不要蜂拥出去观鲸。 我又引述一下渔护署的观团活动守则，其实应该都同样适用于鲸鱼的，就说每次只可以有一艘的观团船在海豚500米范围之内观团，如果将当条海豚在船的正前方100米之内，船只就应该是减速或者停船，以免是产生浪花对条海豚造成骚扰，同埋就係唔可以向佢迎面前进啦，只係可以用斜角去靠近啦，亦都唔可以呢喺佢附近呢开倒车嘅。咁不过根据有一啲嘅人士观察啦，譬如而家出海去观鲸嗰啲嘅人呢，就都真係发觉有啲可能都未必係跟到依家呢个嘅观团嘅活动守则㗎喎。咁到底我哋应该嚟緊又係礼拜六日啦，会唔会呢有更加多人出海呢？咁有啲乜嘢应该要留意呢？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请嚟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豪啊，程思豪你好， 系你好， 系啊，可唔可以讲讲啦？渔护处就回应咧，就话建立一个嘅禁船区咧就不可行嘅，你嘅睇法系点样咧？ 系其实我认同渔护处呢个讲法嘅，因为始终喺香港嘅水域里边咧，个面积范围都唔系咁广泛啊。 而鯨豚出沒嘅嗰個位置咧，亦都冇一個劃定嘅範圍喺裏邊。咁所以喺呢個範圍裏邊，如果要做到真係完全禁船區嘅話咧，那個難度相當高。咁所以我個人嘅睇法就我認同漁護處話，即係呢個難度係相當大。咁我哋會唔會用一啲簡單啲嘅方法可以處理到今次嘅危機咧？咁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啦。 嗯，但系而家讲嘅简单方法咧，可能最主要都系透过其他嘅部门咧，有船喺嗰个巡查嘅啫，即系睇睇啊，大家会唔会即系有一啲啲船太过靠近啊，等等咁样嘅啫，似乎冇乜嘢可以做到，系咪啊？ 系啊，其实呢一个官团守则啦，渔护署订立嘅官团守则咧，都已经有超过二十年嘅历史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报时期出现嘅呢段時間裏面呢，就正好一個機會俾我哋去檢討一下呢整個官團嘅守則上面呢，我哋有冇一啲改善嘅可能性喺裏度。咁我個人嘅睇法就係覺得最簡單直接可以讓船家做到嘅就係，當一去到或者見到有鯨魚嘅時候，就應該要將個船個螺旋槳即刻關掉。即刻熄咗佢，系啦。咁因为我哋冇办法可以控制到条鲸鱼，会唔会喺我只船旁边嗰突然间上嚟唞气？咁如果遇到呢个情况嘅出现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可以停咗只船嘅引擎嘅话咧，咁对于嗰条鲸鱼或者海豚嗰个嘅影响咧，相对就会细好多，或者嗰个危机咧就可以减低好多噶啦。 嗯，你剛才提到嗰個官團嘅守則咧，其實都實施咗好耐啦，即係廿幾年嘅時間。其實據你所知咧，而家香港嘅船家嚟講咧，係咪佢哋都已經好熟悉現有嘅呢一啲嘅指引㗎？ 又相反喎，喺呢一刻，我覺得而家嘅船家反而已經唔太熟悉呢一個官船守則啦。點解咁樣講呢？就係因為廿幾年前我哋制定呢個官船守則嘅時候咧，就基於當其時有好多嘅香港市民想去睇我哋嘅回歸嘅吉祥物中華白海豚，係啦。咁所以當其時嚟講，喺嗰一帶嘅運作啊，或者觀賞嘅船家咧，佢哋就好清楚官船嘅守則會係點樣樣。但喺東部出現嘅呢個鯨豚啦、布氏鯨啊，或者以往有嘅魏虎鯨啊等等咧，咁其實呢啲又唔係我哋經常性可以即係作為鯨豚觀賞嘅目標。咁所以喺東部水面運作嘅船家，佢哋對鯨豚守則觀賞鯨豚守則有幾熟悉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嘅。 嗯，咁但係嗱，你即係頭先提到啦，其實而家主要就係即係漁護署會加強一啲巡邏啦，同埋其實喺西貢個公眾碼頭就派發啲單張，就勸啲人就唔好即係去觀鯨啦咁樣。咁但係你又提到其實啲船家本身又唔係好熟悉一個官團嘅指引咧，其實而家即係即時嚟講咧，仲有冇一啲嘅方法可以做去保護條鯨魚？ 我覺得係最直接了當，就真係一勸喻當然叫啲市民唔好話一窩蜂出去觀賞鯨魚啦咁樣。當然第二樣嘢就係即係真係有船經過，我當佢係經過嘅啫。咁一見到鯨魚嘅時候，佢應該要點做呢？就好清晰咁話俾你聽，你即刻熄咗引擎，等隻鯨魚離開咗你隻船超過50米以後，你先至開返個引擎去即係去航行咁樣。咁對於個鯨魚嗰個嘅壓力啊、傷害性呢，就可以大大咁樣降低。而呢個實施嘅可行性，我相信嚟講會比較高同埋快。 系嗱，程思豪，而家咧所有鲸豚嘅动物都系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咧所保护啦。咁啊，根据渔护署所讲咧，就系不负责任嘅观鲸行为咧，可能构成故意干扰受保护野生动物罪。咁啊，违者咧一经定罪咧，最高可被判监禁一年同埋罚款100,000嘅。咁但系何谓叫做故意干扰呢？呢度会唔会都有一啲不清晰嘅地方咧？譬如举个例，即系佢如果唔遵守嗰个官团嘅指引吓，个船系开倒车，咁系唔系就已经叫做故意干扰咧？同埋，譬如就系过去一段嘅时间啊，即系既然咁多嘅官团活动啊，咁有冇人系真系因为去做官团活动嘅时候做得唔好，而受到呢条嘅条例所检控嘅咧？据你所知。 以我所知，受到條例檢控咧，就應該好似未出現過有案例嘅。 嗯， 咁你頭先亦都提過一個好緊要嘅一點，就係我覺得呢廿幾年嚟，我哋都需要檢視一下嘅，就係嗰個何謂干擾呢一個鯨豚生活。 咁呢一點其實好難去界定嘅。咁亦都有啲船家，即係或者個觀船守則就話，我見到鯨豚嘅時候就不能夠開倒車。但係喺揸船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船同車嘅剎車係個系統唔一樣啊。我唔會好似揸住架車，我踩個 brake 架車就會停得到。船係必須要開倒車，佢先可以減慢，甚至會停低嘅船。咁所以做到好多嘅船隻，當喺互相靠近嘅情況好擠擁嘅環境睇下，佢避免互相碰撞咧，我必須要開倒車，有呢個咁樣嘅動作喺度。所以我相信，當然第一樣嘢就係必定係要叫本地嘅市民啦，唔好一窩蜂去觀賞鯨豚啦。但係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都要界定清晰，究竟何謂叫做干擾鯨豚？我見到條鯨魚，我跳落水同佢游水，咁叫唔叫叫干擾咧？又或者我本身已經喺度玩緊嘅喎，我喺度玩緊 party 嘅，即係鯨魚游咗埋嚟我隻船身邊，咁又係咪叫干犯咗呢一個或者叫抵觸咗嗰個所謂干擾鯨豚生活嘅呢個部分咧？呢點而家到依一刻係唔清晰嘅，所以我覺得係應該可以藉著呢個機會咧，我哋可以清晰地劃清楚邊啲行為係屬於即係干擾到鯨豚嘅，我哋唔應該去做咁樣咯。 嗯。就住嗰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頭先提到嗰個干擾動物嗰個清晰定義咧，其實據你所知，會唔會第啲地方會有一個比較即係可操作性高啲嘅一個法例咧？ 嗱，如果以台灣啊、日本啊、澳洲啊呢啲，即係一路都有搞係啦，有鯨豚觀賞活動嗰啲咧，其實因為佢哋好清楚啊，係已經有個業界去幫手去思考究竟嗰個條例應該要點樣做，嗰度佢哋會比較上會遵守同埋清晰啊。但係香港其實係冇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劃定嘅一啲鯨豚出現嘅觀賞活動喺裏邊，所以相對嚟講嘅話咧，我哋嗰個意識係相對係薄弱。好多噶， 咁你觉得而家系咪应该趁呢个机会咧？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干扰野生动物嗰个定义咧，应该可能要再清晰啲啦。但系需唔需要有啲嘅法例上面再进一步规范观鲸或者观豚嘅活动咧？ 我觉得唔需要话太，因为我哋个应该咁样讲，我哋而家嘅观豚守则其实系一个几健全嘅一个守则，但系佢一个建议嘅守则。OK， 佢冇一個法例嘅成分喺裏邊嘅，係啦，冇個約束力喺裏邊。咁所以你話，如果我嗰早幾日都同啲傳媒朋友喺度分享嘅時候，就話喂，如果隻鯨魚喺我海緊隻船，佢喺我身邊嗰度浮上嚟唞氣，咁我會唔會被即係干犯到或者叫抵觸到呢個觀船守則咧？何謂叫做即係干擾到佢咧？我應唔應該停船咧？其實呢啲好模糊啊！咁我哋，所以我就話，不如簡單啲，我哋停船。依、這個最簡單嘅做法係任何喺我依一刻嚟講，我哋最容易做得到。咁當然你話將成個觀賞鯨豚嗰個守則某部分可以譬如十海里嘅速度限制，咁呢啲我哋可以做得到嘅咧，就盡快立法去做咗佢咧，咁就讓我哋嘅執法人員可以更加清晰地去做到即係執法嘅工作咯。 好，多谢晒你，程思豪，倾到呢度啊，唔该晒，程思豪咧系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嘅，咁啊呢两日咧，会系星期六日啦，咁可能有啲人咧又想出去观鲸，不过专家就话咧，即系尽量留翻多啲嘅空间俾条鲸鱼啦，因为如果你太近佢，始终系一种敏感嘅生物，可能到最后会导致到一啲即系大家都唔想见嘅后果噶。1872311，如果你有任何意见同睇法咧，都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 我是2023政坛新秀阿言，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已经接近一年半，其实真是获益良多，无论是对于社会的了解一或是个人的思考，每次都更加深入了解各个机构或者持份者对问题的看法，继而在面对议题的时候可以将自己代入不同人士的处境去做思考。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周末午夜场，一个深夜，两出经典。 徐虚原著。 咁你知唔知道啲雀仔快唔快乐啊？ 卢浩荣， 有啲快乐，有啲唔快乐。总之佢冇我哋咁复杂，唔系我哋讲说话嘅意思。 周影、领衔主演，1987年作品《鸟语》，周末午夜长之《鸟语》，星期六深夜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 Mirror 演唱会嘅大型屏幕咧跌落嚟，导致到有舞蹈员受伤嘅事故咧，大家都好关注啦。因为受伤嘅舞蹈员其实到而家为止都未系完全康复嘅。咁但系咧喺呢个事故之后啦，亦都大家关注到咧，究竟个安全机制系点样做嘅？嗱，近日咧就康文署咧系同业界上面咧系倾过一啲新嘅守则嘅。根据而家嘅报道啦，就系打算咧将个舞台工程咧推行一个叫四级制，就按住咧个舞台工程嘅复杂程度咧而有唔同嘅一啲嘅验证要求或者系技术资料要求嘅。咁譬如简单嚟讲咧 ，A 类咧就系一啲完全静止或者系场地悬挂系统嘅咁样嘅做法啦。咁又其实交个图则咧就得噶啦，咁但系咧 B 类咧就系讲复杂嘅，就系你系个机械装置系移动啦，或者系有啲场地嘅悬挂系统啦，而且个高度咧亦都系多过5米啦，咁就需要咧有个注册专业工程师咧做验证嘅，即系结构工程师做验证。咁啊，如果系 C 类咧，系属于一个非常复杂，即系你移动或者系加建悬挂系统而又高过10米咧，就更加需要咧系头先讲嘅结构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或者是轮机及造船的工程师去到验证，同埋亦都要交很多的资料咧，先至做到噶。咁而 C 加类咧就系讲紧非常复杂，同埋亦都有非人高空表演啦。咁除咗要符合头先所讲嘅嗰啲嘅要求之外啦，如果系十场或者以上，亦都要安排咧第三方嘅独立审核人员咧去审核咧嗰啲嘅照挂嘅設備啊，同埋機械裝置啊，等等嘅。嗱，咁啊，呢個可以話都係相當之複雜啊嚇。咁但係對於業界嚟講，係咪可行咧？成本嘅考慮會唔會成為咗一個嘅障礙咧？另外就係亦都有人關心啦，十場係咪一個客觀嘅標準同埋準則咧？會唔會係佢可能唔係十場，但係佢可能都耗損造成意外咧？嗱，18723117:30翻嚟同大家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率领特区代表团访问东盟三国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访问达到三大目标，包括建立友谊、增强人脉、凝聚共识、加强合作，以及共享知识和经验，团结说好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总结行程时话，今次行程有5项成果，包括让他与新加坡、印尼以及马来西亚三国的领导建立友谊，在1星期之内与三国的相关单位达成33份合作备忘和协议，数目是历来最多，涵盖范围广泛。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再次确认支持香港加入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新加坡政府同意恢复因疫情停办的公务员交流计划，以及马来西亚政府延长特区护照持有人前往当地旅游免签证入境期限，由最长1个月延长至90日。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讨论公屋富户政策、建屋速度、公屋轮候时间和工地安全等议题。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建议收紧公屋富户政策，调整住户年满60岁或以上可获豁免的年龄要求，避免有工作能力、资产超出限额或者是拥有住宅物业的居民使用公屋资源。他认为房委会要优化富户政策申报安排和执法力度，协助居民沿房屋阶梯往上流动。 房委会委员赵国伟话：现时房委会销售居屋时候，预留三成单位俾家有长者优先选楼计划嘅申请人，令其他家庭申请者较难选购较大面积或者地理位置较好嘅单位。建议日后喺新建屋苑内，有关单位不多于三成。另外，为一人申请者预留大约一成嘅配额单位，以平衡不同申请人嘅需要。海关破获三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47公斤怀疑液态氯胺酮，大约33公斤怀疑大麻花，同大约8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合共3800多万元。海关6月17和18号在机场查验一批从荷兰抵港、报称载有车蜡的空运货品，在3个纸箱内发现92樽车蜡，其中48樽藏有怀疑液态氯胺酮。另外，海关今个月3号在深圳湾管制站查验一件从南非经深圳抵港、报称载有挂钟和零件的速递货品，在挂钟暗格同裝有掛鐘的木箱夾層中發現一批懷疑大麻花。同月21日，海關在元朗一個倉庫檢取一件大型機械，並且在機械入面檢獲大約8公斤的懷疑冰毒。在日本福岡舉行的世界游泳錦標賽，港隊代表何詩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奪得一面銀牌。何詩蓓在決賽游出52秒49，以0.33秒之差不敵澳洲19歲新星奧卡拉漢，屈居第二。荷蘭選手史甸貝根就得到第三。全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劉振祝賀何詩蓓取得銀牌，讚揚佢喺比賽當中全力以赴，展現精湛嘅技術，為佢嘅出色表現感到高興同驕傲，祝願佢喺其他賽事再創佳績。何詩蓓在日前的200米自由泳決賽得第四名，和獎牌擦身而過，奧卡拉漢就以破世界紀錄的成績奪冠。天氣方面預測，初時極端酷熱，海有湧浪，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明天的雨勢有時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西風，漸轉吹西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行车缓慢，是排到去窝打老道口。另外尖沙咀一带都比较繁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佐敦道，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七咸道南街府梳士巴利道和畅运道之间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的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柯士甸道介乎白家士街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噶，去到近三圣村。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嘅兰桂坊有特别嘅交通安排，为咗配合活动进行，由大约系午夜12点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兰桂坊一带将会系嚟紧由 直至到星期一嘅清晨五点钟，兰桂坊一带啦系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嘅人士比其他嘅司机更加容易喺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嘅朋友啦要留心，特别留意同埋礼让马路上行驶之中嘅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会有共用长者医疗券的情况， 卫生署助理署长负责长者健康的何李明医生。 长者夫妇呢，看自己的医疗和个人需要，目的呢其实是希望是共用资源的、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夫妇大家有商有量，充分讨论之后就作出这个决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无论你是想讲官情、精神健康的问题，或者想谈这个关于大型的舞台演出它的安全问题，都会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谈谈的。林志恩刚才我就大概引述了是关于一些传媒报道，就是康文署就住舞台工程的安全问题打算定一个的四级制。当中有一些地方都引起了业界一些关注，还有在提緊個合理性在哪裡？ 是啊，我想這個舞台工程的四級制呢，其實最主要的爭拗的地方呢，就是當然一方面我們希望確保有一個有操作性的安全標準，但同時其實業界都擔心會不會個標準太複雜呢，其實就所謂叫管死了業界呢。因為有一些的舞台劇演出的藝團也都提到，就是其實因為過去呢，我們上次那個事件呢，它是一個大型的紅館嘅场馆嘅一个意外嚟嘅，咁但相比起嚟咧，譬如舞台剧嘅演出咧，其实佢哋嗰个场地个座位会少啲啦，但系与此同时咧，就更加大机会系达到10场呢个门槛，咁而且咧，如果要用同嗰啲大型嘅一啲演唱会相比咧，其实一啲舞台剧佢哋个机械个复杂程度啊、规模啊同埋门票收益咧，其实系好难去做比较，咁就担心咧，其实而家连呢一啲嘅舞台剧都規管埋嘅時候咧，會唔會加重咗個小型藝團嘅負擔咧？就令到其實最後可能生存到嘅只係一啲大型嘅劇團咧，甚至咧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有一啲劇團可能為免麻煩啦，因為頭先所講啦，即係場次10場以上，同埋要即係所謂叫 C 加級裏邊嘅製作咧，先至係要即係第三方審核嘅啫。咁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藝團啦，嫌麻煩，咁就寧願放棄咗一啲舞台嘅技術咧？其實反而係規限咗即係整個業界嘅發展，尤其是一啲舞台嘅即係技術嘅一啲人才嘅發展咧。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業界都幾擔心嘅問題嚟。 剛才講嘅 C 加級咧，就係講緊佢個裝置上面係非常複雜啦，同埋咧係有飛人高空表演嘅。1872311可以打嚟倾下，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香港舞台技术及设计人员协会内务副主席陈力恒嘅。陈力恒你好， 系 系你好， 系陈定勤啊，想问咧，即系上次系咪康文署系邀主要系邀请业界咧去讲述或者系简介翻咧今次嗰个嘅新嘅做法嘅大概佢哋预备嘅做法啦，系咪啊？ 系啊，佢哋上星期左右个简介会啦。 嗯，系。咁个简介内容同而家即系报道出嚟嘅系咪都差唔多咧？ 系啊，都系主要分四级啦，佢 A 级、B 级、C 级同埋 C 加级嘅。咁 B 级以上咧，佢哋都有要求有唔同嘅工程师去做一啲认证啊。 嗯，吓，嗱，其实头先讲到就系话有唔同嘅工程师要认证啊，系咪都系讲紧主要系即系签一张嘅睇文件去到做认证啊？ 佢 B 级咧就系、是、做好个舞台装置之后咧，就个工程师过嚟就系做一个叫完工报告啦。咁去到 C 级咧，佢就要求就系有一个叫做结构工程师，就先系做一个计算嘅报告。嗰、那个计算报告咧符合咗一个标准之后咧，先至开始做嗰个舞台嘅生产。做完个舞台生产装置好之后，再请个工程师再翻现场嗰度，就再去认证翻系唔系同嗰个设计图系相应对应嘅。 嗯，嗱，头先你提到个 A、B、C、C 加嗰四个类别咧，其实我就咁睇嗰个类别情况咧，我就谂紧嗰个即系执行同埋可操作上面嘅问题，因为其实你哋会用到舞台装置都好多种噶嘛，其实边种装置系符合边一个级别嘅制作咧？呢度你哋认为清唔清晰呢个定义？ 佢而家如果根据个简介会嘅讲法咧，其实就系、是如果用翻舞台本身有嘅設備去做製作嘅就係 A 級啦。咁我哋喺外帶任何一啲吊掛設備，跟住去到做懸掛嘅，跟住但係唔喐動嘅喺演出嘅時候，咁呢個就 B 級。 嗯， 去到咧外帶嘅器材，但係咧喺演出中間咧係會有移動嘅，咁呢個就 C 級。 嗯， 咁去到咧牽涉啲吊人嘅效果咧就係 C 加級嘅。 嗯。你自己点样睇呢个指引呢？因为其实我都见到即系业界都有唔少反应啦。咁有一啲人就提到，喂，其实呢即系过去几十年呢，即系康文署场地本身都冇发生过一啲大意外。咁其实今次主要系即系红馆发生嗰个意外啦。有冇必要去管埋其实康文署另外嗰14个场地呢？你自己点样睇？ 我哋睇法呢，就而家其实佢就将所有嘢都工程师化。 嗯。 咁但系表面聽落去就話係對於話安全就希望再提高啦，咁但係喺業界嘅工作嘅人去睇呢，其實佢而家就係用一個外行嘅人嘅知識去管我哋原本嘅專業，因為嗰啲其實嗰啲工程師喺香港嗰度，佢哋註冊工程師主要都係做啲屋宇設備啊、建築啊，嗰啲係佢哋嘅專業嚟嘅。 嗯， 咁而我哋做舞台裝置呢，其實呢就唔係起樓嗰啲狀況嚟㗎嘛。 嗯， 咁而家佢就用一個起樓嘅人嘅經驗去管我哋做舞台嘅裝置咯。 但係計算承重啊嗰一類咧，係咪都係屬於即係可以係同一個嘅專業嘅範疇咧？即、就、係、是、一理通百理明，佢要計算嗰個承重係咪都應該係一樣咧？ 如果表面咁樣去睇咧，就咁樣嘅，係啦。咁但係現實上舞台是一個好特別嘅空間嚟嘅，即係我可以有個譬如俾你睇，我哋做一棟專場。咁其实我哋系唔会用砖去砌噶嘛， 嗯， 因为我哋系做舞台布景，我哋点样利用嗰个布景嘅特别嘅装置，令到喺舞台上面演出系有效。例如我哋要转景嘅，我哋需要好轻嘅嘢， 嗯， 咁但系如果佢用起楼嗰个方法，可能佢起步工场系需要有几十吨去令到个工场稳固嘅，咁但系如果要计算到需要有一个转景嘅动作嘅时候，佢呢个考虑就唔合适咯。 嗯，另一样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A、B、C 三级咧嗰个规限啦，譬如就系讲到如果我系外带亦都系有悬挂同埋喐嘅咧，就系属于 C 加噶啦，唔系属于 C 级噶。咁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应该有机会，可能好多装置都会系属于 C 级噶咯，系咪咧？即系可能佢譬如系做一个门啊咁样，咁佢会喐噶嘛，其实已经可能系 C 级噶咯，系咪啊？ 而家佢个定义咧系好容易跌落 C 级嘅，因为嗰啲仲系有机动而又会喺演出里边移动嘅装置就跌入 C 级啊。 咁係頭先你講一棟機械門一棟趟門係咪 C 級呢？如果就咁睇佢定義就變咗係囉。咁或者我話有時候我哋做轉景嘅有一啲小型嘅移動舞台，可能係只係移一張凳出嚟嘅啫，一個平台仔擺張凳喺度，咁呢個都已經係變咗 C 級㗎啦，如果根據佢呢個定義嘅話。 嗯，咁如果系咁嘅时候，你哋会唔会觉得而家佢哋建议嘅规限系过紧咧？ 系嘅，因为而家其实主要系如果佢哋喺个设计呢一个咁样嘅流程嘅时候，佢谂住好多系大型机器，咁但系到实际我哋其实喺舞台文化舞台运作上边咧，好多时都系一啲小巧嘅器材。咁如果都用嗰个大型机器，可能话有啲旋转大型旋转舞台啊。咁样去做个比较呢，其实佢就唔系好均称嘅。 我留意到即係你接受访问嘅时候都提过啦，其实呢一个新嘅制度呢都好大机会增加緊一啲中小型嘅艺团嘅一啲行政同财政上面压力嘅。因为其实佢都要即係如果真係譬如跌入即係个私家类别嘅时候呢，其实係要搵即係三个唔同嘅专业嘅工程师去做一个认证啦。你有冇向即係譬如处方反映过你业界呢一啲嘅忧虑呢？佢哋有咩回应？ 我哋有嘅，我哋都好直接表达咗俾佢知，我哋个忧虑呢，即除咗短期里面就係令到中小型劇团嘅财政负担大好多啦。咁长期嘅忧虑呢，其实呢我哋就忧虑呢喺未来中小型劇团佢哋因为呢个财政嘅负担问题，佢哋被迫係要取消呢一啲项目，即例如一啲机动舞台啦，或者一啲非人嘅演出，因为呢一个财政问题佢哋要取消。咁从而发生呢，就未来呢中小型劇團都冇呢一啲人有呢啲舞台經驗啊，咁其實我哋一路跟住啲人嘅流轉噶嘛，小型劇團做得耐，做中型劇團做得耐，去到大型劇團，咁但係咧中間而家就架空曬，得大型劇團咧有財政嘅能力可以做到呢啲效果，咁變咗我哋個青黃不接嘅情況會越嚟越嚴重啊，咁幾年之後咧，可能咧其實咧，就算外國話有個咩演出嚟香港，需要我哋有啲人員去提供去配合咧，我哋已經冇曬呢一啲人啦。 你指出咗一点啦，就係话即係你头先都提到嘅，就係话即係唔应该所谓叫做即係由一啲工程师去做认证同审核，因为佢哋专长本身唔係做呢类型嘅工程啦。而呢一个安排都可能会忽略咗业界本身个专业水平。其实可唔可以同即係听众都讲下呢，譬如如果攞到一个譬如舞台监工或者舞台设计资格呢，佢本身要有啲点样嘅资格认证，同埋我哋可以点样提升业界嘅专业水平呢？ 而家其实都有，我谂二三十年前开始，最先我香港演艺学院其实就有一啲嘅舞台嘅后台嘅技术课程去提供嘅，不论舞台灯光音响技术管理，咁呢啲佢哋本身都有呢课程系可以提供得到嘅。咁而家再更加多有唔同嘅院校都有开呢啲舞台嘅训练课程啦。咁其实呢啲都系直接咁样去提升紧整体个业界水平嘅。咁但系你话就住今次嘅事故，如果政府个方面就叫我哋可能俾好多资源打落去个工程师费用里面，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嚟緊嗰啲可能被资助团体最终其实嗰啲钱都系政府俾㗎。咁与其将嗰个费用摆晒落工程师身上，咁我哋业界就会觉得咁样系咪应该搞啲训练课程去俾返我哋业界嘅人，去令到大家嘅水平去提升，同埋或者呢係达到一个一定嘅标准，令到个个都係好相近啊，咁先至令到整体嘅安全提升㗎嘛。如果唔係呢，如果佢哋话业界有参差，咁而家其实嚟緊嘅做法呢，业界都继续参差㗎，只不过啲钱俾咗工程师㗎嘛。变咗自己业界内部嘅提升就冇咗呢个机会囉。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係去整体去做，应该由教育去着手嘅。 是最后都想问问啦，你头先又讲到呢，即係对于中小型艺团嘅负担啦。咁但亦都有啲人会係话呢，譬如而家佢如果係私家级仲要有非人嘅时候呢，佢就需要有一个第三方嘅独立审核嘛。咁呢个自自然然亦都会再加多一重钱啦。但亦都有啲人话呢啲主要呢就应该係演唱会嗰度嘅，未必会影到艺团嘅演出。咁首先就係唔係咁样嘅情况啦。第二就係都想问返呢，呢、这个独立嘅第三方审核人员咧，佢系真系净系睇文件啦，定系真系要你每个项目都真系要亲身去验证一下？据你所了解一下， 据我了解咧，而家呢个 C 加级同埋话加十场就要有一个额外第三方嘅审核啦。呢、這个对我哋文化剧场嘅影响都好大嘅，因为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嘅剧目啦，都会牵涉到非人嘅。 嗯， 即系例如一啲传统小飞侠。 嗯， 其实呢啲系家传户晓嘅剧目嚟嘅。 嗯， 咁当然小飞侠可以带到百老汇形式，好复杂嘅照挂系统，全部用电脑控制，但系都可以简单到咧，可能一个中学嘅舞台。啊！佢哋可能有幾個滑輪，咁就可以令到一個簡單嘅演員離開地下少少做少少戲。咁但係而家個滑線咧，其實咧不論複雜定係簡單，都會係跌落私家級啦。 嗯。 咁同埋咧，你話咧，做演出超過十場喺文化舞台裏面超過十場嘅機會咧，反而係大過紅館演唱會好多嘅。 嗯 嗯。 因為咧劇場嘅嗰個座位數字嘅問題，紅館一萬人、一萬二千人。 嗯， 其实我哋做嗰啲文化舞台，好多时啲观众都系讲紧可能喺300到800人之间， 嗯， 甚至或者最大嘅剧场先系1000人左右， 嗯， 我哋做十场先等于去演唱会做一场， 嗯， 咁所以相对上咧，文化舞台开多场次咧嘅机会系多啲嘅， 嗯， 所以直接系影响到成个文化剧场嘅运作嘅，而家呢一个要求系， 咁、嗯。 关于你话嗰个独立第三方系一个咩资历啊，或者系佢嗰个工作啊？或者有个咩人担任呢，当时喺会里面呢係未有清晰俾我哋知道嘅。 嗯，好，多谢晒你啊，陈凌恒。但大概倾到呢度先啦，下次有机会呢再同你倾过。陈凌恒就係香港舞台技术及设计人员协会内务副主席嘅。咁而家不如我哋又请你一位工程业界嘅人士倾下啦。咁啊，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化工部嘅前主席司徒嘉诚。司徒嘉诚你好。 你好， 系刚才我哋就同业界去到倾过啦，咁佢哋咧就觉得而家新呢个制度咧，某程度上就系将啲嘢咧变咗系工程师化，而工程师咧未必系最能够熟悉到个舞台设计嘅，因为同起楼啊、起船啊，宗教系有啲唔同。你点睇呢？ 其实咧，冇一个行业，冇一些专业系可以划一知道晒所有嘅嘢嘅。而佢今次发出嚟嘅初稿，只係一个我哋想一个方向去定位，令到业界、工程界同埋甚至监管嘅机构康文署，佢哋都知道大家嘅弱点、个好处同埋唔好处、个困难同埋容易嘅程度喺边度。透过大家互相沟通，而把呢一个初稿做到一个尽善尽美，能够达标同埋符合大家嘅理想或者系目标，呢、這个先至系真真正正做出嚟嘅规划。 司徒嘉诚，你其实咧即系前几日接受即系访问时候都讲到啦，即系你都明白其实业界要去遵守嗰啲即系守新嘅呢个守则系有困难嘅，咁你都强调其实系要大家要取得一个平衡啦。其实而家去商讨个新嘅准则方法嘅时候，系咪需要即系业界啦、康文同工程师三方一齐去倾出嚟？ 呢个系我一早已经讲过嘅说话，就系话喺当。例如話嗰件事情發生時候咧，我哋要想將一啲隱患可以去解決嘅咧，就應該係攞一啲初稿出嚟，透過三方面嘅溝通，同埋去達至到邊一啲係場地管轄嘅人嘅困難，邊一啲係用家嘅困難。哪一些是审核人员遇到的问题，然后先可以大家三方面达到一个共识，而去编写一份好一些的规条出来。因为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安全呢有的隐患呢，我们是要尽量去降低。当然能够解决安全的隐患是最好啦，但是无论点样都好，我哋从人物、部件、法规，甚至乎环境，都会对安全构成一啲系突发性嘅隐患嘅。比如我举个例啦，喺我哋嘅商场嘅入口， 好多時用嘅雲石嘅大理石係好靚嘅。 嗯。 但係當一落咗雨之後咧，嗰、那個環境會轉變咗咧、 嗯。 因為有水喺度嘅時候，我哋好多時踩上去咧會跣腳嘅。 係。 咁大家都會面對到呢啲咁嘅問題。所以咧，佢今次攞咗一啲題材出嚟，希望大家透過溝通，去減低嗰個隱患嘅風險，然後透過執行，再去做呢、這個審查同埋計劃，再重新再揾下喺我哋初初預算裏面嘅隱患，可唔可以仲有啲修訂呢？再將嗰個隱患嘅危險性再縮細佢。大家就係想從呢個角度去睇啫。 係嗱，施浩嘉誠啊，關於而家所透露出嚟嘅守則咧嘅私家類就係非常複雜，同埋有調人啦，咁啊需要咧有個獨立第三方咧再去做審核啦。咁但係過去咧亦都有啲意見提出嘅，就係除非係康文署聘用合資格嘅人士去到審核啦，否則嘅話咧由租用人去揾呢第三方嘅人士咧，其實大家都係即係睇住份文件去到做嘢嘅啫嘛。咁但係咧阿楊潤雄局長咧舊年去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都講咗話。即系唔應該由康文署去承擔呢個責任啦，咁啊盡頂多咧就係可能係提供一個名單嘅啫咁樣。咁你自己又點睇？而家加多一個嘅獨立第三方嘅審核人員，係咪真係有助改善安全呢？ 其實加，但係我哋想加多一啲，無論獨入人士也好，或者已經係在位去審查嘅人士也好啦，當然。對嗰件事故係有幫助啦，但係我哋要去睇一樣嘢，究竟有冇規條寫出嚟嗰、那個獨立人士要做啲咩先？若果假設間，點解我哋要定喺十場之後先要呢？點解第一場或者第三場唔使呢？最主要一個問題就話、是，所有嘅材料，比如我舉個例。我哋喺家居里面有台凳，有冷气机，有钟表，有柜，突然间，我要加多一种吊灯，又有风扇嘅，咁呢啲咁嘅附加落去嘅嘢咧，咁先至系列入咗去 B 类同埋 C 类嘅啫。 系， 咁好啦，如果喺 C 类里面，依家我哋再加一个独立。嘅人士第三方去睇咧，咁会出现一个乜嘢问题呢？就系、是、我哋点样可以证明得到嗰件工件或者设备 系 喺前一次嘅表演里面冇用过呢？ 好多谢晒你，时间所限，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啊。